二，新词语。铅笔，圆珠笔，抽屉，藏，文具，超级市场，挪，其实，真正，并不，式样，新颖，收藏，仅仅，满足，渐渐，内容，统统，空白，稿纸，生动，决定，改变，终究，毫无，信心，开关，把握，理由，游戏机，暗暗，放弃，基础，存入，硬盘，操作，毛病，等待，万万，握，不如，愣，无法，解释，相伴，轻而易举，委屈，承认，直到，摸。